有一个礼拜。又是在 Midway 的现场。You were working as a waitress in some cocktail bar when I met you. I picked you out and pulled you up and turned you around, turned you into someone new. Now 5 years later on, you got the world at your feet. Success has been so easy on you.But don't forget that I'm the one who put you where you are now. I can put you back down too. 你冇听错，系 Don't You Want Me? Don'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don't believe you when you say that you don't need me. Don't you want me? You know I can't believe it when you say that you won't see me. Now I'll wait to find.Change your mind, you better change it back or we will both be sorry. Don't you want me, baby? Don't you want me? Oh, oh, oh. Don't you want me, baby? Don't you want me? Oh, oh, I was working as a waitress in a cocktail bar. That much is true.Even then I knew I'd find a much better place, either with or without you. The 5 years we have had have been such good times. I still love you. But now I think it's time I live my life on my own. I guess it's just what I must do. Don't you want me?大家认唔认得呢个 Don't You Want Me 嘅版本咧？大家听开 Human League 嘅版本，对呢个嚟讲，好似有少少即兴或者有少少业余咁样嘅。咁如果大家认得呢个版本嘅话咧，应该就唔会对呢套电影陌生。呢套电影嘅名就系、是、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就系 Ben Stiller 做主角嘅一套电影嚟嘅。咁點解今日要播呢隻歌呢？點解今日喺 Midway 呢個 Live 會播呢隻歌呢？因為今日呢個節目《怒火探戈》嘅主題就係北歐光景。咁究竟呢隻歌 Don't You Want Me 同北歐有咩關係呢？咁因為 Human Lead 呢隻 Don't You Want Me 係喺英國嘅歌嚟嘅，咁甚至乎 Human Lead 就係嚟自黎巴嫩嘅。咁點樣拉唔到呢個關係嘅？咁但系呢套电影就系正正就喺冰岛嗰度拍摄，同埋冰岛取景，而个古仔咧亦都系同冰岛嘅光景系一个直接嘅关系嘅。 Stop. 我相信大家对呢只歌都有啲咁多印象啦。如果各位有睇我头先讲嗰套电影嘅话，咁中文名我都唔记得叫咩名字。咁呢套戏咧就系、讲一个摄影嘅摄影师同埋一个菲林处理员嘅一个故仔嚟嘅。咁 Ben Stiller 做过一啲搞笑嘅戏啊，甚至乎一啲戏系好夸张或者即系有一啲超现实嘅。但系呢套戏嘅角色，在他的思想幻想世界里面有超现实，但是他在做那份工作是每天都是在做同一样东西，每天都做同一样东西，去处理菲林记录档案，甚至乎有些沉闷，甚至会被同事看不起的一个工作来的。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算做每一份工作背后，只要你很认真，只要你一丝不苟，只要你有些执着的话，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是一个很伟大的故事来的。亦都系呢度系一隻冰岛乐队，个名叫做 Of Monster and Men， 非常之陌生对我嚟讲。歌名叫做 Dirty Pals。音乐里面对我嚟讲，觉得有少少空旷嘅感觉，尤其是喺个高山里面，一啲好开怀或者一啲大陸話叫好大氣嘅感覺啦，咁唔知係咪咁解咧？咁我都係叫做有少班門弄斧啊，因為而家人人都識兩句大陸話，但係我咧就求其聽完都係靠估嘅啫。咁點解今日咧會播呢只歌咧？當然冰島亦都係近來一個好熱門嘅話題嚟嘅，即係大家講北歐咩地方出名咧？咁如果有睇世界盃嘅朋友咧，就知道點解講冰島啦，因為冰島咧喺呢個世界盃嘅賽事裏面咧非常出位嘅。今次的成績非常好，而講緊佢哋背後咧，究竟冰島係咩人呢？咁當然係呢個維京人啦。咁維京人嘅歷史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 Come on. 另外一隊我幾喜歡的冰島樂隊風格十分多元化的，他樂隊的名字都挺難讀的，我都不知道是否肯定用英文發音可以讀得到，大概叫 Royce Group， 是不是這樣讀呢？ Royce Group 即是他的串法就是 R-O-Y-K-S-O-P-P， 不知道怎樣發音了。這隊樂隊呢，即其實我怎樣發現的呢？其實 N 年前当我试紧一啲新相机嘅时候咧，嗰阵时有 Lumix 嘅 GH4 咁样，哇！我觉得佢影啲相又好靓啦，又好平个机。咁点解可以影到啲咁靓嘅画面嘅咧？咁不停咁样追住睇下啊，究竟呢部相机拍出嚟嘅画面系点嘅咧？竟然有人咧就用咗呢乐队嘅音乐要嚟摆落佢拍紧嘅画面嗰度。我记得个画面咧就喺乌克兰一啲废置咗嘅石矿场里面变成一个水库咁上下嘅画面，非常之震撼。但系我昨晚找都已經找不到這條片了，於是乎認識了這隊樂隊的時候，當然是瘋狂地去搜索它哪裡有這個碟買，甚至乎在 iTunes 和在另外一些例如這個 Spotify 都找過他們過來聽的。原來呢他的風格真是異常地豐富的，因為他不停地跟不同的 musician 跟的歌手去 crossover 的時候，有時你都未必認得是他的風格的。究竟對一隊樂隊來說呢啲係好事定係壞事呢？咁我諗就大家決定啦。因為香港好得意嘅，香港嘅朋友咧，以我所知，佢聽開一隊樂隊咧，佢一定要追嗰個風格。即係譬如Radiohead 為例啦，因為佢幾隻唱片，甚至乎佢發跡嘅時候嘅唱片咧，係相對係 popular 少少，但係後來越嚟越實驗，越嚟越電子，甚至乎 Tom York 佢嘅唱功越嚟越神化嘅時候，咁已經好多人都覺得，喂，你今時今日嘅Radiohead 真係唔好聽喎，甚至乎有唱片，甚至乎咪賣錢嘅，即係唔知點解佢唔使錢去 download 都有嘅。咁覺得佢哋啲行徑好古怪，咁兼夾偏離咗嗰個主流市場嘅時候，咁佢亦都係剩翻啲少數人先至會聽嘅樂隊。咁剛剛呢隊Roy Soup， 咁就我有另外一啲揀嘅歌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嘅。這首歌我想大家都應該挺陌生的，因為呢它就在香港來說呢，應該以我所知沒有試過成為 hit song 的，但對我來說我非常有印象的，因為呢這首歌就是一套電影 Ex Machina 的一個插曲來的。這個電影都挺厲害的，即在去年在上一屆的奧斯卡裡面呢，竟然是一套這麼低成本的戲呢，是拿了一個最佳的電腦特技獎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而那套電影我也非常喜歡的，因為它的世界裡面呢就反映到今時今日的企業家， 一啲好年輕嘅企業家，佢哋一種諗法，佢一種野心，甚至乎對 AI， 甚至乎對呢個權力慾望，都一一描寫得好細緻嘅。首歌比较长的关系呢，那我很多时间可以讲一下这首歌的音乐先。那这首歌的音乐呢，里面不停地弹一个 bass， 即是有个 pattern 这样。很橡筋声，大家觉不觉得？即是好像一些捋紧个橡筋落的气球那些声呢，即是很 tight， 还有很 juicy， 算不算是呢？那这个声呢，其实是来自一个 Roland 的一个 synthesizer， 就做 bass 是很出色的，就是TB 啊，唔系 TB， 系303，系咪 TB 303啊 ？Sorry， 唔系 TB 303，系即系总之嗰个编号叫303，有少少突然间唔记得咗嗰个琴系咩？因为咧303咧，点解我未必一定系记得 TB 咧？原因303呢个机器咧系即系经典中嘅经典嚟嘅，有任何好多欧洲嘅细嘅牌子都亦都可以攞咗303呢个名咧，借嚟模仿嘅。咁咧一啲好简单嘅合成器，用一啲有三種 waveform 嚟製造成一個好 tight 嘅感覺，甚至乎係成隻歌，你聽呢、這個好似橡筋聲，呢、這個聲就係嗰個303嘅聲嚟嘅。咁仲有時間可以講下到電影先。咁正如頭先講咧，呢、這個年輕嘅企業家咧，咁佢發明咗一啲好高嘅科技，亦都驚俾人盜竊，即係點會好似而家啲電話廠咁蠢咧？找啲大陸代工咧，咁啊死梗啦，係咪？即係全世界都係因為俾大陸代工而令到自己一身蟻。無論你發明咗啲咁嘅電話又好，甚至另外一啲高科技都好，當有大陸人喺裏面 involve 參與呢個發展或者製造，即係任何一範咧，你都足以令到你嗰個本身嗰個發明或者你本身嗰個專利受到損害嘅。我都唔明點解有啲人覺得即係打官司，即係當美國去驅逐一啲中國牌子嘅時候，有好多人覺得美國反而係小氣或者無知嘅。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即係大家判斷下，究竟裝狠係點樣分咧？邊個人發明嗰樣嘢，邊個人擁有個專利，而俾另外一方面走去照抄照得，用一個平價嚟頂翻自己轉頭嘅。我覺得美國人喺呢個角度真係非常之蠢，或者一早就唔應該咁做。即係都係嗰句，鬼佬都係 cheap 噶啦。就是貪他的廉價勞工，不知為什麼講講下講得好遠，講回到戲先。套戲就是講那個年輕企業家就擔心自己發明了一些勁嘢，就是一個女機械人。大家不要誤會是葉子薇那套，這套好看過那套十幾倍，絕對是。那個女機械人呢就已經仿真到跟真人很接近很接近的時候，那都是發展著他對人和人之間的溝通和感情那方面的發展的時候，咁當然要揾啲真人嚟做示範，或者揾啲真人嚟做實驗啦。咁最慘就係真人做實驗，佢唔知道就係做呢個實驗嘅時候，咁竟然同個機械人發生咗一啲感情，好曖昧嘅，未必係大家想所諗嗰種感情。總之佢覺得機械人係好似一個人嘅時候，一動咗真情嘅時候，就竟然發展到一個故事係同人命有關嘅。咁所以即係我呢套而家講呢套戲呢，即係我絕對唔覺得係劇透囉，因為呢套戲呢亦都係差唔多兩年前我一套比較鍾意睇，而香港呢亦都非常之唔賣座嘅一套電影嚟嘅。監製的推薦。 You run, you free, you climb endless trees. You reignite. You growl, you howl, you show your teeth. You bite. It's alright. You say. 晚揀緊歌嘅時候，監製就同我講：北歐嘅歌你識條天咩？我就聽開呢啲啦。呢度樂隊咧就叫做 Sigur Kobros， 咁啊歌名叫做 Boy Lilikoi。更正少少添，頭先我講緊嗰個 band Roiksopp 係挪威樂隊，就並唔係冰島樂隊嚟嘅。自從今時今日有咗一啲 Apple Music 呢啲咁嘅服務，或者有呢、這個其他嘅音樂服務，即係本地都有啲 KK Pop、KK Box 啊嗰類音樂嘅服務咧，即係覺得今時今日聽歌咧就已經即係再冇 excuse 咧話哎呀冇人介紹喎咁樣成，根本上你喺咁低成本底下咧，你自己亂咁撞咧，即係只要你諗起一個話題，諗起一個主題，譬如你睇世界盃或者睇歐洲足球。國家杯咁樣，你啊逐個國家揾翻佢哋嘅音樂咧，都有排你聽。咁所以話揀歌聽或者咩叫做興咩歌咧，我覺得而家根本就完全係冇曬藉口啊！即係只係你懶唔懶，或者你中唔中意跟風，或者你崇唔崇拜你嘅權威嘅點你聽歌嗰啲叫咩？意見領袖係咪啊？今時今日就講意見領袖啊！但係以前有啲點你聽歌話潮流嗰啲創造者啊！即係以前嘅 DJ 咧，就的確有呢個效用，甚至乎嗰陣時冇互聯網，好難揾到歌。佢睇到兩本雜誌，或者佢有啲工作需要，能夠知道好多外國樂隊咧。咁你的確係要跟佢聽歌嘅。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覺得唔可以再係靠嗰啲人點你聽歌，唔可以將啲流行音樂當成一個話題咁樣走去聽咯。 剛才一路播的歌都是懶是北歐咁樣，因為風格上面又比較冷靜啦，同埋比較電子嘅。咁原來北歐亦都有好多鍾意玩 rock 嘅樂隊嘅。咁呢度亦都係監製嘅推介啦。呢個樂隊呢就叫做 Cloudberry。名我唱好多次出嚟啦，就系、是、Sunday Morning。咁究竟欧洲北欧咧，尤其是有几多朋友住过喺嗰度，或者有几多人朋友成日去旅行呢？因为对我嚟讲印象非常之差嘅北欧，原因呢个太阳咧就半年系夏天，半年系冬天啊 ，sorry， 系半年系唔系半个月定，即系总之好耐时间都系日头，好耐时间都系夜晚嘅，即系可能一年里面得两个季节，或者一年里面得。日头同埋太阳同埋夜晚都系分开晒，因为个太阳咧有时睇翻啲纪录片咧，佢系打横走嘅，即系我哋个太阳咧系由地平线由东边出咗，跟住西边入翻去噶嘛。咁但系北极圈侧边嘅国家咧，就系佢上嚟之后咧就一路打横行，跟住就因为角度问题咧就哇点样适应咧？即系我哋生活习惯喺赤道附近嘅人类嚟讲咧，去到北欧咧一必定系。好辛苦咁樣去適應到呢個情況嘅，咁但係呢個樂隊咧，點解佢哋啲風格咁鬼似我哋呢啲好開心啊，或者啲歐美嘅樂隊咧？咁可能佢哋受嗰啲音樂影響，甚至乎好渴望一啲好熱情一啲 Sunday Morning 嗰種感覺咧。的確好 hot 啊，又有 concession 啊！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人不喜欢嘉年华呢？在欧洲来讲的确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自杀问题。据我所知或者据我 所感觉呢，就是长年以来当这个社会的福利非常好的时候，大家没什么生存意欲的原因，就是不用为了搵食，不用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觉得做人是没什么道理，不是 做人是没什么生存的价值，甚至没什么目标，甚至乎个意义每日都是问任何一个问题，而每日都没人答你这个问题。而刚刚见到原来我的 logo 调转了，是吧？没咁今日咧讲翻嘅现场先啦，今日咧就同上个礼拜有少少唔同啦。今日咧就系天朗气清，好似 Sunday Morning 呢只歌咁嘅天气嘅，但系咧今日只有一个现场观众，就系、是、我嘅资深听众 Max Low， 俾声嚟听下喂，咁细声边度会听到你讲啊？唔紧要啦，喂咁咧唔紧要，今日咧就我觉得嘅气氛亦都几得意嘅，即系因为深水埗咧，因为好多元化，好多唔同嘅嘢见得到咧。咁所以咧，佢發生嘅嘢都唔同嘅，因為咧頭先播兩首歌都係有架大貨車 block 住我個大人物嘅，我望出去就係見到個貨車，同埋有一個好得意嘅細路女。咁同埋我嚟緊嘅時候咧，我發覺深水埗真係日日都唔同喎，因為我嚟過好多次嘅，其實呢個鋪頭裡面。咁點知咧，我今日嚟到咧就有好多鋪頭冇開喎，唔知點解，同埋好多鋪頭咧係俾人逼遷或者執笠咁樣閂曬門咁樣，唔知點解嘅。咁咧同埋我今次。就運另外一條路嚟嘅時候咧，就發覺咧非常之多腳板鋪，即係個招牌有個腳板底，咁又哈哈笑閃下閃下，我哋唔知道大家知唔知我講乜咧？咁一路行過嚟咧，就一路有人同眼神接觸，即係好似出巡咁。咁原來咧就係咧裡面冇乜生意嘅時候，有啲好濃妝嘅婦人咧就會同你。眨眉弄眼咁樣叫你入去幫襯咁樣嘅，咁我覺得我頭先所講嘅濃妝嘅婦人咧，即係唔係話化個妝好濃啊，即係好似喺濃妝嗰度走出嚟嗰啲婦人咁樣嘅，咁就好得意嘅呢個感覺。咁但係咧行行下又見到一間鋪頭咧，就係呢個名店嚟嘅，即係嗰啲裝修非常之靚啦，同埋一睇好似去日本咁嘅，即係我覺得。深水埗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去到每一個地方都有啲唔同嘅風景，係好集中一齊嘅。同埋呢頭呢幾條街咧，亦都有好多呢一類文青啦。所謂我知呢個旅店主咧，好討厭我咁講嘅。咁但係我除咗文青之外，就唔知道用啲咩形容詞形容嗰種界別嘅朋友啦。咁點解今日要播一啲北歐嘅歌咧？原因就係、是、店主咧就有一個要求咧，就係、是、今個禮拜嘅 theme。 因為我本身就實在太冇主題底下咧，咁阿店長俾個主題，出咗個題就揾北歐嘅音樂，咁一路播緊嘅歌咧都係嚟自北歐五個國家唔同嘅國家嘅，咁咧希望大家咧即係會聽完首歌之後去更加了解下北歐嘅風氣啦。其實我係對北歐嘅音樂，對瑞典音樂咧一早已經識噶啦，你唔信啊？呢、這個歌1970几年已經有啦。有冇谂起吴君如啊？佢老豆。有冇人觉得好熟，但系又谂唔起系咩歌呢？啲录音非常之怀旧嘅，尤其是到鼓咧，那个水桶嘅 Tom Tom 咧，听翻落都觉得好得意。歌名是 Import， 乐队就叫做 Sucking Blue。Max Low 就啱啱记得系搞猪嘅时候用嘅歌嚟。似乎同今日嘅主題唔係好夾咁樣，尤其是影像方面。因為我大早啊店主俾咗扎相我睇，我都非常之有感覺嘅。但係咧，老實實即係呢類音樂，我首先有兩個取捨啦。第一咧就係、是、如果好夾佢嘅畫面嘅音樂咧，就未必係北歐嘅音樂嚟喎。即係對我嚟講，因為日本有好多啦，同埋加拿大啊，即係好多地方都有一啲。好是那種風景的音樂的，但是我後來揀揀下都揀了一些寧願是講下話題性多一點的音樂，即是可能比較像一些即不是個畫面向，就變成是對北歐多一些話題的音樂了。例如有些歌也是來了很多年，大家都可能不知道它是在哪裡來的，甚至乎那首歌很 hit 的，一般人都以為是歐美流行曲，但是原來呢來自北歐的 pop song 都很多的，在70年代。Full Level 是一隻ABBA的歌，但是这个版本就是 Erasure。 幼稚啊！ 当我听呢首歌嘅时候，的确当时好幼稚嘅，因为读紧初中嘅时候。咁其实呢只歌再细个啲咧，都已经听过。但系咧呢、這个版本嘅时候，当我读紧中学嘅时候听，去到嗰啲 Noon D 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咩叫 Noon D 咧？啊 ，Max 都知咩叫 Noon D 啊？即系晏昼开嘅 disco， 专系俾细路仔玩嘅。咁夜晚咧就俾大人玩嘅，咁啊收费贵好多嘅。Noon D 咧，我同我监制咧都有共同嘅经验咧，就系、是、比较少啲嘅，因为我同我年纪都有啲距离嘅。咁咧呢首歌当唱到副歌嘅时候 ，Holy Fool 咧就唔知不其然，成班同学咧都讲一句潮州话出嚟。大家谂唔谂到嗰句潮州话系点样嘅？听下咯，最似边个潮州话呢？Max 都会知道，但我唔会讲出嚟嘅，因为话晒呢个节目都系相对比较高雅噶嘛，系咪？谂起都觉得自己好幼稚。大家不知道不識得哪隊樂隊叫 ABBA 呢？ ABBA 就是一個四人的組合的 ABBA， 其中一隻唱片是找人來砌那個字出來，我覺得挺 creative 的，剪唱片封面一個剪影，其實個人是怎麼砌個 B 字出來，就是硬來的。但是呢，小時候看見什麼都新鮮，尤其是以前的唱片封面哇很大張，即是膠碟的年代，封面可以一幅畫，所以很多藝術作品都是從一個唱片封面那裡表達到的。印象中就是香港有些雜誌，甚至乎 ABBA 很興的時候，甚至乎很多傳聞，就是我覺得那些媒體就是見到那些鬼妹就想起丹麥的鬼妹，丹麥的鬼妹就想起一些丹麥的鹹片，丹麥的鹹片有男有女，就想起那些四個兩男兩女，就想起換妻的。不知為什麼我小時候的的確確是聽到有人說 ABBA 就等於換妻的，但我覺得即是你是不是認識他的呢？是不是真的有真憑實據的呢？但不知為什麼就成為大家的話題的，直至到早十年八年，有些朋友一提 ABBA 都是不約而同說 ABBA 換妻的嘛，真的想多了，真的。不過他們這樣想也不奇怪，因為 ABBA 的女歌手金髮那個身材樣貌和頭髮的顏色，整個根本就是一個芭比公仔的一個翻版來的，即是那些人製造芭比公仔那種完美的體態、完美 的髮色和那種膚色，就是 ABBA 那位歌手。OK， 咁呢只歌咧就唔系一个北欧嘅组合嘅，就系 Erasure 就系一个英国嘅组合嚟嘅。咁跟住咧，大家谂起北欧有啲咩谂法咧？甚至乎有啲朋友可能咧去过北欧嘅途径咧，就系搭呢个游轮去北欧，去北极圈嗰度一游嘅。咁北极圈，你会谂起啲咩咧？呢只歌。是一隊樂隊，一個或者一個女歌手叫自己做 Aurora 北極光。咁呢個歌聽個 intro， 大家好似似曾相識咁，係咪？冇錯，你冇聽錯。就是 Massive Attack 的 T-Drop。 Mm-hmm. 挪威的一个看下去好像未发育的女歌手，但是她几个形象都很不同的，定是她由未发育至发育之后都有出唱片，我就不是太清楚了，老老实实你歌真的很熟的吗？ Teardrop on the fire feels on my mind。 这个是一个在电台里面的 live 来的。为什么人家一个电台节目的 live 的质素可以这么高？本地我记得商台也试过Who can play guitar 定系唔知点样？黄志忠有个节目咧，嗰啲 live 无论个录音或者嗰啲人嘅水平，都系有少少甩皮甩骨嘅感觉。咁希望大家有时间浏览下呢位歌手嘅歌啦，因为佢拍嘅 MV 咧，真系非常之高质素，好似拍电影咁嘅。咁 Aurora。咁佢有好多歌已經擺咗喺個 YouTube 嗰度，任大家去睇嘅，亦都係一個比較挪威方面比較主流嘅一個歌手嚟嘅。咁啊，另外一啲歌咧，呢只歌我非常欣賞個 MV 嘅。Running with the wolves。非常之丰富的风景，有人入嚟睇紧铺头嘅产品，欢迎你啊 ！Hello， 我谂咁嘅购物经验咧，对好多人嚟讲都系冇乜机会，除咗系 HMV 有啲专登有个 DJ 台喺度讲嘅时候，咁喺小铺都做一个比较大胆嘅尝试，亦都系比较生活化嘅尝试嚟嘅，我认为系。大家记住，歌手是 Aurora。呢个歌嘅 chorus 里面有啲唱功，又好似一个狐狸咁，唔系，系狼咁嘅叫声。咁讲起狼嘅叫声，对北欧人嚟讲，如果大家熟悉北欧嘅历史，都系战火连绵，好打得嘅。所有喺北欧嘅国家嘅人，曾经都系好好战。因为旧世界就是这样的，他们很崇拜狼的生活或者狼的性格，也都是一些好战民族都拥有的特征的。例如蒙古，他们都对狼的地位摆得很高，原因就是狼对他们的生活有无限的启发， 令到佢哋嗰種生活嘅智慧，甚至乎嗰種進取嘅精神，亦都喺狼嘅文化裏面發現得到嘅。咁但係點樣講漢人呢？漢人一定係唔似只狼噶啦，即係一定唔會係一個狼嘅民族嚟噶啦。咁大家覺得漢人係似啲咩動物呢？咁啊，呢個就大家可以自己有個答案嘅。歌名是 Strange Loop。 歌手是来自冰岛的 Seeker。做 research 嘅時候，發覺好多歐洲嘅歌曲，尤其是北歐咧，都係一啲跳舞嘅音樂嚟嘅。咁啊，個人咧就唔係好中意一啲動切動切動切嗰啲冇乜內容嘅跳舞音樂嘅。同埋聽到咧，或者 DJ 嗰啲嘢咧，我都即係我唔會專登走去聽。但係咧，你要揀一啲唔係 DJ 嘢、唔係跳舞嘢咧，原來都好多選擇嘅。咁咁啱呢位歌手咧，佢多數都係玩跳舞嘢，但係竟然有啲歌咧都比較有內容啲。同埋咧，大家諗起北歐或者諗起冰島嘅歌手，大家諗起邊個咧？咁啊，大家心中有數啦。咁我已經播咗一啲比較唔係咁流行嘅冰島歌手啦。咁大家有冇留意咧？北歐幾個國家咧個國旗都相近嘅，即係我諗有睇足球嘅朋友咧，應該都會留意到啊。都係全部咧都係十字架咁樣改變而成嘅。咁啊，十字架偏向左邊啦，有啲喺中間啦，咁有啲咧就正式，有啲係幾隻色夾埋嘅。咁究竟點解佢國旗同十字架咁有關係呢？原因咧就係中古嘅時候咧，當北歐列強啊，即係嗰陣時個個都打得嘅時候咧，咁就令到南歐同埋東歐，即係總之其他包括今日嘅俄羅斯，唔係今日嘅係冇錯俄羅斯嘅地方咧，俾佢哋侵略到咧，沿海嘅地方咧已經冇笪地方唔係俾佢哋侵佔過噶啦，因為真係事實上好打得。咁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噶啦，一個神奇嘅一個循環咧，就係當一啲好弱嘅國家俾人恰得耐嘅時候咧，當發奮嘅時候，佢哋會埋堆，即係好多細嘅其他國家咧，即係唔係細添啊，包括英國啦、德國啦、法國啦、意大利啦，呢國家咧都係曾經俾維京人去侵佔過或者俾佢恰過啦，可以話。咁究竟後來點解佢哋會變曬十字旗呢？原因就係當羅馬天主教 影響曬成個歐洲嘅時候咧，掀起咗十字軍嘅時候咧，不單止東征啊，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唔會識得西史嘅，包括我都唔識啦，我都喺度班門弄斧嘅啫。我都係好短時間裏面咧，突然間咧就對歐洲嘅歷史好有興趣嘅。咁就係靠十字軍咧，就慢慢就都係靠打嘅啫。即係今時今日係咪咁咧？咁古代就一定係啦，就係邊個拳頭夠力咧，就可以攞翻啲土地翻嚟，甚至乎逼埋佢哋信佢嘅宗教。咁我哋香港人亦都一啲都唔陌生噶啦，因為而家小朋友咧俾人逼佢哋講普通話啦，同埋香港有好多規矩啊，甚至乎油桶顏色都俾人逼住油咗綠色啦。咁好多好多呢啲。表面上看嚟好似好温和咁樣，但係佢態度上咧，亦都係同古代一樣，呢、這個死嘅循環咧都會不變嘅。即係邊個強邊個弱，就講守瓜講暴力，就係邊個暴力大啲嘅時候，咁啲好似羊咁純良嘅香港人，咁啊梗係焗住就範噶啦。嚟緊呢只歌咧，又係一隻大家都可能比較熟嘅歌，就係頭先我所講。有啲歌喺冰岛嚟嘅，点可以唔播嘅就系 Björk 啦。一啲好似我呢啲人系影像同埋音乐都系好重要嘅人嚟讲，尤其是我自称自己系多媒体嘅创作人，点会唔中意呢首歌先？大家如果识呢首歌嘅时候，大家有冇印象呢只歌嘅 MV 系点样嘅呢？又系一个女机械人，个 texture 同一架房车一样，即好似白冰咁样。一个很 smooth 的硬壳白色的画面的一个女机械人，是由一个工厂那里慢慢制造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呢？跟着会升翻个嘴 synchronize 咗去唱歌，即是一个特技一个 MV 来的。咁讲到特技呢， 后面背后的班底更加不少得 Chris Cunningham。Chris Cunningham 是我2000年之后一个比较欣赏的现代艺术家，当然不是那些当代艺术家，即是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可能你觉得他是一个商业的动画师或者一个普通的创作人，但对我来说影响非常深，尤其是在剪接画面方面，他的 sense， 他的剪接的触觉和那个节拍感，到现在我都五体投地。当然不可以不讲一首歌啦，咁呢只歌咧亦都系世界观非常之广阔嘅，因为我听到有啲东方嘅感觉啦，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系咁啦？同埋只歌 Björk 嘅歌本身背后嘅班底亦都系好强劲，都系嚟自英国。当时啊，而家就唔知啦。咁而家 Björk 更加成为一个艺术家啦，自己发明一啲乐器，去发一啲声音出嚟，去同艺术品已经分割唔开啦。为什么冰岛那么厉害呢？为什么冰岛的国家那么少人？如果说人口还令人惭愧，其实整个北欧那五个国家只有一个地方是人口多的香港，900多万，其他的都是 500,000啊、300,000啊咁樣，拎到又幾少人添？點解人哋咁少人都入到世界盃幾個？幾多？即係世界盃點樣計嘅？即係入到呢個賽事，即係總之咧，佢哋個係。是外圍賽，即是人家那麼少人口都做到這些事，究竟那麼多人口又想怎樣呢？八強了已經，是吧？ 未到， 即是總之今次呢冰島令到人家眼前一亮。那麼喂，講一下呢，即講開這些這樣的題外話呢，講到已經時間夠都不知道。那麼今天呢更加多過12隻歌，那麼這個呢就是 Midway 和怒火探戈 Crossover 的一個特別的現場 live 來的，那時間又要到了。那下個禮拜希望大家就繼續聽怒火探戈，或者多一點走來 Midway 這個地方去瀏覽一下，那希望大家有收穫。那好了，再見。